北京时间12点整，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泛黄的信笺，斑驳的照片，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。残破的书页，低沉的电波，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。斗转星移，嬉笑怒骂，沧桑变幻，光怪陆离，纪实传奇，拨开岁月的迷雾，为您记录真实。 1840年6月，英国舰队抵达广东珠江口外，封锁海口，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。在这场战争背后，隐藏着官场的隐晦，商人的纠结和民众的困惑。虎门硝烟、关闸之战、长江之战、南京条约，一环扣一环。林则徐、琦善、邓廷桢、关天培如何在官场生涯和家国前途之间选择与妥协？纪实传奇特别推出《鸦片战争》，全新视角展现鸦片战争的真实与谎言。 上回我们讲到，英军突袭厦门，厦门失守，英军封锁了厦门水道，主力继续扬帆北上，直扑浙江。 厦门失守的消息传到了浙江镇海，接着石铺、圣奥、双奥等地的训兵纷纷禀报有英军在附近水域活动滋扰。余步云立即紧张起来，他预感到舟山和镇海将会有大战，每隔一会儿就在招宝山上用千里眼扫视海面，不敢有丝毫懈怠。外委把总陈志刚汗涔涔地登上招宝山的320级台阶，气喘吁吁禀报： 余公宝，余大人要您和镇海营的全体军官去关帝庙参加神前大事，他要用一人的头颅祭旗。 余步云左眼的筋肉微微一颤，他要杀俘？ 是啊，他要凌迟处死一俘。 几天前，圣奥乡的义勇捕获了两名英国人，余步云主张以俘虏为人质，好生养活，随时询问敌情以作别用。玉谦呢，则认为善待俘虏意味着抚顺疫情，对寇仇示弱，斩杀一俘有益于整固军心，坚定斗志。他说，大敌当前，不能手属两端，必须让全体文武官员和兵丁抛弃幻想，战斗到底。他特意在镇海县的关帝庙安排了一场誓师大会，要用英俘的头颅祭旗，并下令镇海县所有文武官员和保长甲长们必须参加。余步云怒冲冲道： 杀俘算他娘什么英雄？自古以来就有冯唐易老、李广难封之说，李广有飞将军之称，功可参天却不能封侯，为何？就是因为他杀俘，杀俘不祥，只会给军队带来灾难和戾气。你杀他们的俘虏，他们就杀你的俘虏，冤冤相报，倒霉的还不是当兵的。 陈志刚的脸上露出尴尬： 余公宝，还是去吧。 余步云硬邦邦的一口回绝： 我不去。 最近两个月，余步云和钦差大臣玉谦的矛盾达到了冰炭不相容的地步，弄得手下将便是左右为难。陈志刚苦着脸： 哎呀， 于公宝，卑职以为哪怕只派两三个人应付一下呢，别让于大人脸上挂不住啊。 于步云拧着脚踱了几步，想了片刻， 也好，你再叫一个外围把总去吧。大敌当前，其他军官一律坚守站位，不得擅离职守。至于我，你告诉于谦，就说本提督有脚疾，不便下山，特此告假。 遵命。 陈志刚转身刚要离去， 等等！ 于步云突然又叫住他：“ 啊，大人， 于谦在会上放什么屁？你回来仔细说给我听。” 遵命。 于谦是蒙古人，出身于将门世家，他的曾祖班第在乾隆朝时率兵出征准噶尔，立过大功，后来因为回部叛乱被困伊犁，兵败殉国。乾隆皇帝追封班第为一等程勇公。玉谦的爷爷巴禄和父亲庆林都担任过二品以上的武官，可谓四代簪缨啊。玉谦22岁进士及第，步入文官序列，但是他具有强烈的尚武精神，文官其貌，武将其心，喜欢谈兵论武。去年英夷攻占舟山的时候，他任江苏巡抚，却关注着浙江的敌情。他接连写了3道奏折，请求皇上命令浙江官兵前时暗渡，收复舟山。理由是什么呢？英夷大炮不能登山施工，一刀不能远刺，一人腰腿硬直，一击即倒。得，这么一番不着边际的议论，居然就被道光帝和军机大臣们给采信了。超发给伊犁部和余步云，要他们参酌制定出收复舟山的万全之策，弄得伊犁部和余步云是左右为难。那个时候余步云就认为于谦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，只会纸上布阵夸夸其谈，腰里别着死耗子冒充打猎的呀。后来于谦对琦善和伊犁部的府夷之论十分不满，另写了2道奏折，一道指责琦善犯有张皇欺世、持备损威、违治擅权、将就苟且、尸体招信5大罪状，另一道则指控伊犁部滥用募兵张喜，收受逆夷礼物、酒肉养膳遗服，在能够拒歼舟山英军的条件下让敌人划脚而逃。玉谦的言论与一团和气的官场风气是格格不入，可却与道光的宣威海疆的思路丝丝入口。琦善和伊犁部的垮台与玉谦的指控有着直接的关系。余步云和伊犁部私交极好，他深知清军不是英军的对手，主张避免与英夷正面交锋。他嘴上不说，可心里却为伊犁部鸣着不平。没想到不是冤家不聚头，皇上罢了伊犁部之后，要玉谦接任两江总督，挂钦差大臣衔，监管浙江防务了。玉谦下车伊始发号施令，颇有一副天下英雄舍我其谁的气概。余步云身经百战，知道武事艰难，主张以逸待劳，以守为攻。水师总兵葛云飞久历荣航，畅晓军务，认为渡海作战不切实际，等于是派猎狗下海与交恶作战，不仅咬不死敌人，还会被敌人吃掉。玉谦呢，没打过海战，可却熟读五经七书，他对逆夷极为轻视，心里头装的全都是滚烫的决心、昂扬的誓言、凯旋的捷报、将士们杀敌的矫健身影、打碎敌人牙齿的痛快淋漓。府仪上任，玉谦就跟余步云话不投机，见识不同，攻防谋略全不搭调。几番交谈下来，余步云认为玉谦不晓军务，只会纸上谈兵。玉谦则认为余步云畏夷惧敌，是不学无术的粗鄙武夫。玉谦又是一个言辞激越、办事不留余地的人，居然上了一道折子贬斥余步云，连带着把葛云飞也说成胆小鬼了。提臣余步云虽久历荣航， 儿媳陆陆出身，与海江一姓未能安属。听信葛云飞张皇摇祸之词，虽经奴才委屈开导，终不免中怀疑惧。你看看，这么狠毒的刁言恶语，直达天听，就像在背后捅了余步云一刀啊，把葛云飞也烧掉了。但是天底下没有不透风的墙，奏折上的话七扭八拐传回了浙江，余步云是气得七窍生烟。他毕竟是战功赫赫的人物啊，有会相紫光阁的殊荣，不是三言两语就能扳倒的。但是他与玉谦的矛盾却达到了势不两立的地步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。 狼山镇总兵谢朝恩、徐州镇总兵王志元、江宁协副将封申泰、镇海县知县叶坤、镇海炮局委员龚振林等文武官员和一百多近身聚在镇海县关帝庙前。寺庙的石阶之上放着一张小桌，桌子上有300两文银。庙前搭了一座刑台，刑台上面跪着一个白衣，是英国船丽娜号的副船主，叫温丽。几天前丽娜号因为缺少食物和淡水，派了5个水手乘山板驶向圣奥就地采购。圣奥的乡民将他们诱入村中设计擒获，一名黑衣在打斗中受伤，温丽被活捉，另外3人侥幸逃回山板。乡民们将这位温丽和受伤的黑衣押往清军大营，黑衣伤势过重，在途中死了。温丽被五花大绑跪在刑台上，2个彪形大汉袒胸露乳，手持明晃晃的鬼头刀，威风凛凛站在刑台两侧，四周围挤满了围观的百姓。玉谦身穿8蟒5爪的仙鹤补服，正襟危坐在大殿前，一字横眉，一身的征劲，睥睨间透露着一种微不可辱的气度。玉谦来到浙江之后，立即干了3件事：第一，不许遗骨污染中华土地，将舟山的英军墓园全部铲平，骨骸抛入大海；第二，追查汉奸。英军在定海驻扎了7个多月，没有当地乡民售卖2米，根本待不下去。玉谦命令，凡是为英军书写过伪誓、指引过道路、探听过消息、售卖过牲畜者，一律按汉奸罪论处，军前正法，首级传使沿海各厅县。第三，追究战败的责任。定海水师战败之后，总兵张朝发伤重身亡，罗建功等人被拘拿到京，其他人以为自己人微言轻，可以免责了吧？可没想到，玉谦一上任就拘押了定海水师镇的全体军官，敕令他们相互揭发。一番甄别之后，玉谦将他们全数斥戈，不少人被判杖100，流徙3000里。2个在外执行公务的军官也没能免责，受到杖80、斥戈回家的处分。这3件事应了立威3把火的古训呢，烧得玉谦是威名大起。浙江官兵提起玉谦的名字就全都胆战心惊，接到参加神前大事的通告之后，没有一个敢迟到的，所有人这不吗都到齐了，但只差余步云和镇海营的军官。陈志刚和另一个军官进了关帝庙，很难为情地走到玉谦跟前，闪过他的脸色，毕恭毕敬地打签行礼。 启禀钦差大人，体表中营外卫把总陈志刚等2人奉命前来会议。 玉谦要求所有军官必须到会，余步云竟然只派2个人来应付他。玉谦的眸子一闪，仿佛要蹦出火星来了。 余公宝为何不来呀？ 余大人他说他是有脚疾， 不便行走，特此告假。 那其他军官为何不来？ 启禀钦差大人，于公保说赵宝山防务要紧，军官们不得擅离职守。 这是公开抗命啊！若不是于不云有太子太保之尊，御前立马就会黑下脸来。 一股怒气从丹田上涌，直冲天灵盖，御前啪的一声拍响了桌子，用狠狠的口齿断然喝道：于公保不来，本部堂也要用夷人的头颅祭其尸尸。入殓。 扎！ 陈志刚脚后跟咔的一磕，迈着正步进入军官队列。 玉谦撩刃而起，昂然站在石阶上。四个亲兵威风凛凛，一字横站，像四大金刚似的烘托着他的冷厉和威严。 官员和近身们立即鸦雀无声了，连刑台上的英国俘虏都把头抬起来了，注视着玉谦。 玉谦咳了一声，发音吐字像铁块相撞似的那么铿锵作响。 诸位官辩，诸位在籍士绅和父老乡亲们，英夷乃是我大清不共戴天的寇仇，自从朝廷禁烟以来，不法夷商不仅不加收敛，反而变本加厉，在沿海大肆侵扰。本朝开国200年来，声威远震四夷臣服，但有不耻之逆臣张皇其士迁就逆夷，在天津大沽以牛酒犒劳夷师，在广州错军损威，委曲求全，既为逆夷所藐视，也为西洋各国所耻笑，因而山东和浙江才相继效尤，馈送洛邑啊，竟是侵犯本朝之逆夷所至，如宾客一样，以大辱国体之势欺蒙天庭，夸张外夷挟制中国，是可忍孰不可忍。 玉谦没有点名，但谁都听出来了，这是在斥责琦善和义礼部呢。 一个多月前，本大臣接到靖逆将军义山和两广总督齐贡的咨文，说逆夷扬帆起定，卷重北区，到浙江洋面骚扰。闽浙总督严伯涛大人也咨会本大臣，说英夷突袭厦门，凌辱官员，毒虐军民，烧杀劫掠，无恶不作。这几日浙江洋面接连报警，象山、乍浦、海宁、圣奥、双奥和大家江口相继有逆夷兵船逡巡游弋，甚至公然登岸采买淡水蔬菜和肉蛋牲畜。本大臣劝谕各色人等，不得接济逆夷，如有不法渔商和小民为小利而接济逆夷，以死罪论斩，即没财产，坐连眷属，即使潜逃，本大臣也要颁下海捕公文，设法缉拿，消失海滨。本大臣曾高悬赏格，擒拿一名白蚁赏银200，擒获一名黑蚁赏100。三日前有蚁匪20余人坐驾山板在圣奥前行，登岸刺探我方军情，圣奥军民徒赏戒备，奋力缴击，捕捉了2名逆蚁，其中一名伤重身亡，其余蚁匪逃回大船。本大臣依照前定赏格，奖励圣奥军民300两文银，参将文斌有，圣奥乡秀才何大力有。一个军官和一个乡绅相继出列。 玉谦拿起红纸包， 这是赏银，请你们二人带领查明确实出力之兵丁和义勇，秉公分赏，以便鼓舞士气，激励乡民。 玉谦将2包文银分别递给他们，颁完赏银之后，玉谦接着鼓舞士气： 诸位，逆夷不过是福海而来的跳梁小丑，不是我大清之对手。据本大臣看，英逆范顺犯了兵家大忌， 其一，千里运粮食不速饱，粮食一溃后继为难；其二，万里调兵远涉重阳，前时一败，后时莫援；第三，国富民穷，不连兵丁，取关于万里之外与我中华开战，岂有敌忾之期？其四，一炮虽猛，不利仰攻，仰炮上攻难得打准；其五，船身笨重，吃水过深，一遇水浅沙礁，转动万难；其六，敌船坚厚，惧怕火攻；其七，腰腿僵直，结束紧密，一扑不能复起，不利于陆战；其八，一兵生于外洋，不服我大清水土，已然十亿死亡相继，有此八计，断难取胜。我军只要同仇敌忾，无不胜之理。玉谦是个快意情仇的人，喜怒哀乐露于言表。他突然口风一转，一股怒气破喉而出。去年，前钦差大臣伊礼部拿获宜丘20余名，本应即行正法，但他不但不加诛戮，还用酒肉赡养。其中有一父一口，竟然派2名中国老妇服侍。天下居然有如此善待仇寇之怪事，本省市民无不愤恨不平。圣奥乡民义勇诱捕疑匪之后，有人说应当将他们好生喂养，以备别用。陈志刚立马听出弦外之音了。玉谦没点名，可这却是在影射于不云呢。玉谦斜睨着陈志刚，仿佛故意要他给于不云传话。本大臣绝不能容忍善待仇寇之怪事，为此本大臣恭率文武官员行生礼酒，誓于关帝神像前，自今日起，本省文武将佐和在籍士绅，凡有接受逆夷书信者，明正典刑，又遭神迹。本大臣特颁此令，与逆夷接仗、张皇摇祸、妄影惊风、舌窜跳退者，杀无赦。向逆夷售卖米粮、接济淡水、漏泄军情者，杀无赦。替逆夷传递消息、谣言惑众、扰乱军心者，杀无赦。调动之际结舌不应、低眉俯首、面有难色者，杀无赦。托伤诈病、以避征伐、捏谎假色、以求活命者，杀无赦。主掌钱粮、克扣奉己、使士卒结怨者，杀无赦。玉谦一连公布了12条杀无赦，重锤似的把每个字砸入人们的心底。他要毒死士卒的退缩之心，让他们牢记，与其死于军阀，不如死于阵前。在场的将佐官便和士绅百姓们凝神谛听，全都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重压。为警戒奸佞之人，特用疑匪之血祭我大道，誓与逆夷血战到底。玉谦抓起一支令箭往地上一掷，擂鼓鸣号。4个号兵鼓起腮帮子，把锣号吹得呜呜山响，2个鼓手把红旗大鼓敲得滚雷一般震耳，2个刽子手发出唬人的杀威喝，把仪服的衣服剥光，他们喝下大碗的烈酒，举起明晃晃的鬼头刀。众人的目光全都集中在邢台之上。温丽不懂中国话，但从周遭气氛，他悟出自己将要受中国式酷刑，面色惶恐地变了形。玉谦再次发令，凌迟处死。明晃晃的利刃朝疑匪身体割去，刑台上响起了凄厉的绝死哀嚎，像杀猪一般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。